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唱。 领到香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唱《惊云大鼓》。

嫂子，我查